喜怒哀愁，曾经炽热的爱火，却在时间里消磨，距离让我们寂寞，爱让我疯，也让我痛，在记忆悄悄闪动，撕扯紧握的双手，你是否一样感受？我们一起掉进了漩涡，彼此缠绕，找不到出口，给了承诺之后，还能不能拥抱自由？是你让我爱得更成熟，怎么让我爱得也愧疚？回想爱的初衷，当选择你你能承受。Tonight, and I, 我所爱着的。